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我哋近期都系讲爱尔兰嘅诗人，系咪？ 系啊，我觉得其实一个系巧合啦，就最近出好多爱尔兰嘅诗集啦。另外一个咧，我觉得就好似九十年代嘅台湾一样，九十年代嘅台湾咧就好推崇爱尔兰文学。点解咧？觉得爱尔兰同英国嘅关系就有啲似台湾同大陆嘅关系一样。咁、我哋想通过对爱尔兰嘅思考去思考翻台湾文学嘅定位。咁依家我哋嚟睇咧，又觉得有啲似香港。依家轮到香港啦，香港会唔会成为一个好似爱尔兰嘅文化咁样咁灿烂咧？即系相对于强大嘅呢个中原文化，咁、我又觉得好似可以揾到啲嘢咁，所以咧咁啱，于是我哋就连续介绍咗好多个爱尔兰诗人。咁今集咧，我哋介绍呢两个即系相对算系最年轻嘅，就得五十几岁嘅嘅爱尔兰诗人啦。咁系嚟自一本诗集，一本合集叫《岛聚和远航》。咁岛聚当然系指爱尔兰岛啦。咁入边咧有四个诗人嘅，其实有保罗·麦顿啦、哈利·克里夫顿啦、保拉·微汉同埋曼克尔·朗泽，但我就拣咗中间嗰两位，就哈利·克里夫顿同埋保拉·微汉呢两位诗人咧，就因为佢哋咧就系真正咧扎根喺爱尔兰啦，又用爱尔兰文写诗啦。另外嗰位曼克尔·朗泽咧，咁佢就系北爱诗人嚟嘅，咁相对嚟讲其实系弱啲嘅，相对于嗰种本土性嘅爱尔兰诗歌。所以今日咧，我哋先介绍呢位被誉为咧依家爱尔兰贵眷诗人嘅哈利·克里夫顿嘅诗先。 好，咁我哋第一首要听嘅咧就系《黄水仙》。 《黄水仙》，哈利·克里夫顿。我盘坐下来，见到了与眼齐平的黄水仙，光线正西过他们。从前也发生过一次，我正在出生，那儿有黄光，无法定义，但绝对纯洁，是一切熠熠生辉，或许是一两根静脉，我母亲的，或我的蛋黄，或是充血眼球里的一线血丝，无论哪种原初状态的世界，正在被赠予。从那以后，黄色永远是我的色彩，它繁衍着无穷无尽，但绝不重复。春天进入，它又开始建造自己的窗户，可被看见，却无法透过它看。 黄水仙，咁就系爱尔兰诗人哈利·克里夫顿嘅作品。 系啦，呢、克里夫顿啲诗咧，好多咧都系咏物诗嚟嘅吓，都同希尼嘅传统有相似嘅，因为爱尔兰嘅物种都几丰富，咁佢就从一啲爱尔兰特有嘅动植物去入手去写。咁呢首《黄水仙》咧，最特别嘅咧就系佢写紧嘅系诞生之前嘅嘢。佢坐喺度咧，望住一盆咧浴缸嘅黄水仙嘅时候咧，感觉突然间谂起一啲嘢，呢样嘢咧，我哋其实系冇人会记得嘅，就系、是、你出世之前，你喺个妈咪嘅肚入边，其实你隔住个肚皮望到啲光，可以想象应该系红黄色咁样噶啦，系透住啲血管啊，啲 有黄光， 啲肉系啊，哇！呢、這个我真系好佩服佢，我未见过一个诗人可以写自己出世之前嘅事， 我正在出生， 系啦，胎儿经验啊，你嘅胎儿经验，而且好复杂噶，可能系我嘅，又可能系我妈妈嘅，我见到嘅嘢，因为我哋混为一体噶嘛，啊，可能系我自己眼球嘅血丝都未定，又可能系妈妈嘅肚皮上面嘅一根静脉。啊！呢度好美妙，咁但系咧，佢成个意象系包裹喺一盆黄水仙花入边嘅，即系你嘅出生同呢个花嘅绽开。其实水仙，如果我哋养个水仙都有经验，就系佢一开始系一块球嚟噶嘛，跟住慢慢生出一大棵花，其实几似咧一个蛋演变出生命嗰种过程嘅。 系啊，同埋嗰个黄色嗰个感觉系有啲温暖嘅感觉。 好温暖，佢入面咧，你可以假装回忆一下自己， 冇可能回忆到。 入边系咁，但系咧，佢入面咧，佢就话呢、這个从此以后咧，黄色就变咗佢嘅色彩啦。佢最中意嘅色彩系黄色，因为永远令佢谂翻起佢最初嘅视觉经验、啊、可能系幻觉啊。咁佢最后啊，春天进入嘅时候咧，佢系通过呢棵水仙，春天嚟到佢嘅屋企。嚟到佢嘅生命入面，佢呢棵水仙呢係建造緊一个窗户，就好似我哋拎住一片花瓣对住光睇，佢又係透光嘅，但係呢佢又係一个实体喺度。 鳗鱼，哈利·克里夫顿。在拥挤的庭院中，在鳗鱼晚餐油腻的蓝色烟雾里，鳗鱼冷眼看着他回家过夏天，他回家过夏，变着形，一个在另一个体内，雌雄同体，模糊不定，滑入又滑出，属地方的，属宇宙的，阅读自身，在鳗鱼之书中，作为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与自身的谜题嬉戏着，逐签他的护照，纳闷着，生个孩子是否可能？不自知地渴望着秋日。那时拖拉机整夜光明，导航灯在外面的田野里闪烁，为了城市的夜间轮光，一生一世褪着皮。 鳗鱼就是一首很古怪的作品，前面那首的古怪来自于他那种体验。这首的古怪在于呢，你不知道他在这里写着鳗鱼还是写着人。一开始其实是讲他在这里吃晚餐，吃着鳗鱼饭，可能吃着鳗鱼饭的时候，突然间第二句已经转到鳗鱼的视角了。那条鳗鱼在这里望着他，隔着一些烟，可能是烟熏鳗鱼煮着这样的东西。于是呢，里面就开始出现了一个男的他和一个女的他，可能是吃着鳗鱼的。呢一对咁嘅典型嘅呢个夫妇啦，但入面呢佢又将佢哋讲到呢，又好似佢哋就係鳗鱼咁样，哇，又雌雄同体啦，又两人呢係会变形合体啦。呢啲鳗鱼呢都会去逐签自己嘅护照，即係好似人类咁样，因为佢就嚟滅绝啦，佢觉得佢逐签护照嘅呢个隐喻係意味住佢係想继续生存落去。呢、這个鳗鱼仲会諗，我可唔可能再生个孩子呢？即系鳗鱼都会思考呢种延续嘅，但系到最后成个镜头一下子拉开，原来喺个庭院度可能野餐啦，我哋喺度食紧嘢嘅时候，咦，一镜头一拉开，远处哇，城市嘅万点灯火，呢、这个人类喺郊野望住城市，就好似一开始嗰条鳗鱼望紧人类嘅世界一样，两个世界好似格格不入嘅，但系咧呢、这个世界为另一个世界好似牺牲紧。咁样，佢话佢一生一世都脱住皮嘅，就系、是、好似鳗鱼嘅生命为我哋嘅生命牺牲紧，我哋嘅生命又为咗啲咩嘢牺牲紧呢？ 鸟之痴味，哈利·克里夫顿。他们交换了喉咙，有了鸟类的嗓音。W.B. 叶芝。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朝我飞来。那些鸟儿。而我蹲在这里，在木百叶门帘中，在霓湖岸边，独自一人，寒冷却绝不孤独。所有的灵魂都会朝我飞来，他们的名字换成了绿头鸭、红松鸡、鸳鸯、秋沙鸭，在芦苇间啾啾着，或是一次纯粹的起飞，在水面激起的刺浪。世界的一半都去了南方，现在是冬日，自我隔绝着，不会死的。最后一个古爱尔兰隐士，我拉起卷帘门，像举起一张书桌，光如洪水倾泻而入，一座巨大的善写室。水天之间，东面是安特里姆郡，它的光之暗照，还有远处水平面上白鲑鱼群组成的虚线，还有飞机，它们的飞行轨道， 无穷无尽地闪烁着，在阿尔德哥罗夫机场进进出出。一小时后，夜幕将低垂，冷如北极。十一月，漫长的西南风之月份，强记着死者名录。黑雁、游鼻天鹅、海鸥、潜鸟，甚至还有一只想象中的辟梯，它们风笛般的尖叫，在尘世的喧嚣中，几乎无法听到踩着发黑的树叶铺就的地毯。我偶尔造访此地，现在我的心灵搁浅，相栖在两种元素之间。顺风捕鸟者的猎枪的干咳声在我耳中，他们朝我飞回。德斯孟德、约翰尼、迈克尔、玛格丽特、查理去了彼方，消失了，却依然被看顾在那逆流的暗处。 继续是咏物诗，继续是将物同人放在一起，但今次呢，人是以魑魅的方式，即是鬼魂的方式出现的。其实魑魅呢，这个翻译译得好，这个中文译得好，我不知道它爱尔兰文原文是什么。但是魑魅呢，在古代的山海经啊等等里面呢，其实它都是介乎于人和物的鬼魂之间的。它不一定是完全是人的鬼魂，也都不一定呢就是这个大自然那种有灵性之物。所以呢，这个鸟带来什么东西给这个诗人呢？他说他望着这鸟呢，他觉得所有的灵魂向我飞来。哦，原来他想象中呢，鸟是承载住死去了的人的灵魂的。他只不过啲名改了啫，他说他们的名改成了绿头鸭啊、红松鸡啊、鸳鸯啊、秋沙鸭啊，这些应该是爱尔兰的一些特有的鸟类啦。咁当他向我飞来的时候呢，我虽然是一个好像古爱尔兰人士这样的一个自我隔绝者，但是那一刹那就好像跟他所有他向往的或者已经不可以同时存在的灵魂以前逝去的灵魂同在 飞埋嚟咁。 是啊，就是一只只鸟，跟着呢他说强记住死者的名录，他继续罗列这些鸟的名字。但是最后一段呢，我们听到他突然间他们再向我飞来的时候呢，那名字全部变成了人名了。 是啊， 哇，德斯孟德、约翰尼、曼克尔，哦，原来他们没有变到形到，他们就是鬼魂也都是鸟，两样东西是同在的。 是鸟之魑魅啊，这三首呢都是克里夫顿的诗作。 克里夫顿的诗呢是很好大气啊，我觉得是，即是他好像很包罗万象咁，同埋呢他很勇敢去试验一些形式和主题。跟住落嚟呢，我哋再介绍多一位女诗人呢，叫布拉梅汉嘅。布拉梅汉呢是一位传统少少嘅女诗人啦，咁佢嘅诗作呢是比较呢同呢个家庭啊，或者是女性周围嘅佢啲朋友啊、亲情啊等等有关嘅。所以呢是好容易读得入去嘅，你读入嘅时候，但呢你又会觉得以佢时不时提醒緊呢一个独立嘅女性是点样呢，是同佢周围嘅爱尔兰一个大的诗歌大国，可以讲是跟这么多的男诗人去竞争他的领域。 嗯，那我们首先就听听《骨灰》。 《骨灰》作者宝拉微汗，潮涨潮落，涂洗着暴风雨在海滩上遗弃的一切，那曾是礁岩的地方，如今是沙滩，昨日的沙滩化作裸露的岩石。因此我思忖，他那已然变形的生命的残骸会在那里着陆，已经一年了，自从我亲手将它们洒出，想让不屈不挠的时钟停摆。那亲手结束自己生命的人无法知晓我对被他放弃的一切所怀抱的简单的爱，我没能救他，我甚至没能试想一试。我注视风朝蟹袋的帆中吹入生命，经沙抵御毁沙的力量，托举着失速的船只将它推入大海。 爱尔兰诗人咧，好多都写到死亡。其实我哋之前讲好多集都有出现关于死亡嘅诗，但系呢首死亡诗又好特别，系佢系咧系死亡过后，可能过咗好耐啦，因为佢系讲紧咧，佢回忆起佢将佢亲人嘅骨灰啊抛洒出去，即系洒落大海啦。其实一年前嘅事，佢话已经一年了，但系佢系谂呢啲骨灰会喺边度登陆呢？我想我哋好多人呢，即係如果真係做咗呢种所谓海葬，係唔会去諗下一步，唔会仲理得佢去咗边度啊。咁佢登陆，佢会唔会同陆地发生关系呢？佢嘅生命嘅播散同大自然之间嗰种和应系点样呢？佢一开始就讲潮涨潮落啦，其实都系生命㗎嘛。同埋呢，佢讲緊呢个啲潮石变成沙滩啦，咁就好似呢个人烧成嘅骨灰一样之嘛。咁最后佢又返返去呢个潮涨潮落之后，佢会唔会能唔能够再生呢？咁佢入面有一种忏悔，但係呢个忏悔你唔知道佢具体指乜嘢。佢可能指呢係一个朋友自杀，佢救唔到佢，佢冇能够阻止佢。但係呢佢最后佢係释然对呢件事终于达成一个和解，就係当佢諗到呢啲骨灰嘅时候呢，佢就睇住呢啲曾经将骨灰吹散喺大海嘅风呢係点样吹入一个帆入面。呢度写得非常之细腻，佢话鲸鲨抵御围沙嘅力量，佢将一块帆布拆解成鲸同埋围。其实如果鲸同围缺一不可啊，你就得围线佢咪会吹散咯，你就得鲸线佢亦都会吹散。但系正正因为佢哋互相咁样抵御咧，反而系将呢艘船咧，将佢送翻去大海入边。同埋咧，佢最后咧一点一滴嘅骨灰其实系好细微、好细微噶嘛。但系佢等于将佢编织咗入一个风帆之后，好似佢变成一部去远航嘅大船咁样。当然啦，如果我哋就咁样比喻话，哦，一个人死咗，好似一条船去生命之海远航，好似就会比较俗透啊。但系佢咁样写好细腻咁样，将个风帆都拆解开嚟，咁你就会觉得，咦，生命原来真系咁样，真系息息相关嘅，全部扣埋一齐。 他不知道他正死去，但他的诗知道。作者宝拉美罕，给乔迪艾伦鲁道夫。他不知道他正死去，但他的诗知道。他们一如往昔坚持着，他们懂得每个月亮都是一轮渐亏月，每朵花儿都已过了盛期。他出生的城市是一座鬼城，甚至幽灵也耗尽了他的怜悯。他的旧情人、母亲、失去的孩子都被胡乱遁入了幽灵窝。当他在一行诗中写下丽恩湖是为了有毒的海藻渣，那棕绿色的在水面四散蔓延的污点，我身曾在这些湖岸边猎鹿，穿梭于魔雾，他超视着尼芙的到来。古老的语言本身就是哀悼的因由，这么多垂死的语言，他写了一首颂诗献给中国中部的女书，他所知道的最后一种专属女性的文字。他也随着湖南省98岁的杨焕儿一起死去，这诗可被读作他本人之死的预兆。诗行自然在不断变短，一如呼吸正在不断稀薄，羞耻枯寡。这诗是一辆马车，一架灵车，得得前行，不再是桀骜少年时代，光背指节发白，凌驾于雷潮之上雷霆的旅程。诗歌将他死亡的秘密向他藏起，当缆绳在水中松开，而他的小舟开始缓慢地飘游，进入光，失去了舵，则枝索不再紧绷。云朵是桅杆尖端一片破碎的旗帜，他终于可以顺着浪潮，随心所往。他的死亡属于诗歌，他们藏起这死不向他展示，因为知道他不会接受。 嗯，呢首诗好有意义，就系话咧，佢喺入边咧，其实佢重点系关于诗嘅，唔系关于，唔只系关于一个人嘅死亡。入边嘅他咧，到底系一个女诗人咧，定系就系诗女诗人自己？估唔到，但系咧，佢入边提到一啲咧传承又系传承嘅嘢，而且呢个传承系跨越咗各界嘅界限噶。佢先系讲到咧佢嘅爱尔兰经验。佢入面提到两个爱尔兰神话嘅人物呢，佢话呢个叫俄申啦，同埋呢个尼芙都系爱尔兰神话入面好著名嘅嗰种叫半人半神啦。咁呢亦都有啲爱情故事嘅。咁呢样嘢同佢发生关系呢，就系在于呢佢行过嘅地方亦都系古时候呢啲神灵行过嘅地方。但系跟住佢一转折呢度好伟大，佢话佢写一首诗系写俾中国中部嘅女书嘅。听众知唔知有呢样嘢嘅存在？就系咧喺湖南咧有一啲女子嘅集体啊，为咗唔俾男人知道佢哋谂紧乜，佢哋自己发明咗个文字叫女书，由汉字而嚟，但系又同汉字完全唔一样嘅。咁呢样嘢已经失传咗啦，就好似佢入边所讲嘅呢个湖南省98岁的杨婉仪一起死去。咁呢个杨婉仪咧，可能就系女书嘅最后一个传人。佢死咗之后，呢种语言就消失咗啦。咁其实呢，呢个杨婉仪就系一个女诗人，就系题目入边嗰个，她不知道她正死去，而她的诗知道呢个女诗人啫嘛。 系，我估唔到呢首诗同中国有关。 系咯，即系我睇到我都觉得好奇怪，突然间点解会谂到呢样嘢呢？其实佢觉得佢写诗嘅行为同呢班湖南呢班女嘅农民啊写女书，其实系一样啫嘛。系啊，都喺度传递紧一啲神秘嘅消息，同埋咧系好个人化嘅，好群体化嘅。比如话佢可能系同佢嘅同胞又好，或者系同佢嘅同性者传达紧一啲私密嘅经验，就好似女书一样。咁但系咧，无论人系点样生生死死都好啦，超越咗呢个人嘅就系呢啲文字啊嘛，同埋呢首诗啊嘛。 哇！咁我哋一连几个星期啊，有几集啊，都介绍咗爱尔兰嘅诗人。 希望咧，我哋即系收音机旁边，如果有写诗嘅香港朋友啊，香港嘅青年诗人，又不妨去谂下，爱尔兰诗歌可以取得咁高嘅地位，同埋系咁高嘅成就。咁佢係點樣面對佢強大嘅英文文學呢個鄰居，然後獲得自己嘅位置嘅呢？咁我覺得係無論香港或者台灣嘅文學創作者呢，都要思考呢樣嘢嘅。你點樣喺一個咁大嘅陰影下面去寫出自己嘅嘢？ 系，咁我哋下一集再介绍其他嘅诗人啦，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